人员报道，货柜运送的路线同时亦都是非法移民进入的热门路线。比利时泽布吕克港口官员相信，这些货柜抵达比利时之前，这一批人已经藏身货柜内至少10个钟头。货柜内的温度低于摄氏零下25度，这个货柜一星期之前曾经在法国加莱和敦克尔克停留，两处是被认为是非法移民经常利用的起点。英国警方透露，至少11具的尸体已经由埃塞克斯港口运送到殓房，准备进行验尸。较早前有报道说39名死者全部是中国人，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引述警方表示，目前仍然无法确定死者是不是中国籍。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7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晚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7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6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0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平安90.9跌3.65，腾讯控股316.6跌2.4，美团点评90.55升1.95，建设银行6.29系跌6仙，百威亚太29.7跌8毫，友邦保险74.75跌5.5，小米集团9.06升2仙，中国移动64.45跌8.5，港交所241.2系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065，瑞士法郎7.906，澳元5.355，加元6.001，新西兰元4.995，欧元8.716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22。日经平均指数报22,799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4,08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96美元，卖出1,50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龙翔道一带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沿住龙翔道荃湾喺泽安村对开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都塞车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受到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龙翔道去荃湾由泽安村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咧，都系行车缓慢。而伟业街天桥咧都多车嘅，龙尾啊塞到去德福花园附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喺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近演艺学院同埋信和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而家都多车嘅，龙尾去到新柳街附近。港岛咧中区嘅添华道仍然有临时交通安排，添华道继续系要封闭，不能够通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带咧都比较塞车嘅，龙尾去到旧机场油站附近。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就比较多车。至于新界咧，就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嘅沥源村段，来往方向都系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2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咧，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他们讲紧乜？ 咪系，我都就嚟脑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咩叫阴烛？咩叫阳烛先？ 红色嘅代表系阴烛，连环阴烛出现咧，整体个大市形势咧，面对一个逆风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每日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5:11，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的。现在温度呢摄氏26度，相对湿度是70%的。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啲同施政报告相关的措施啦。咁施政报告咧今年就提出啦，会透过现金津贴啦，为非公屋非综援的低收入住户提供支援，并且咧会在2020年底前啊完成相关的研究。恒常化的相关研究的。外界一般就是理解是政府打算提供租金津贴。而劳福局局长罗志光今朝出席我们的电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亦都说轮候公屋的时间就越来越长，有理由考虑推出租金津贴。但亦都要考虑政策的副作用，包括会不会令到租金上升。其实社会亦都有意见认为，推出租津的同时都要推行租务管制，以免业主加租就蚕食了租金津贴。同时都要考虑到二手楼空置税和强制验楼计划这些力度都需要加强，以免降低业主对旧楼维修的意欲。但是租管和租津的问题长期都有争议，特别就是租管。经济学者普遍都会认为这个是违反了市场规律，结果就反而导致到业主不愿意租楼。其实看香港的历史都不是未试过行租管的，在1998年底的时候就撤销了。当时其实政府为什么说要取消租管呢？它主要就是说当时的租务管制其实就只是考虑到有关物业的楼龄或者那一份租约的订定日期啊，咁但系咧就冇考虑到咧嗰啲住客嘅经济状况，咁会造成一 個唔公平嘅情況啦。咁另一方面咧，嗰陣時政府亦都有個説法㗎，就話嗰陣時嘅租管咧，本來最初引入嘅時候咧，就要舒緩私人租住單位嘅嚴重短缺情況。咁但係咧，隨住私營市場嘅租住單位嘅整體供應量增加啦，令到咧租金嘅水平咧亦都係向下調整，因此就質疑到咧租管係咪有必要存在。咁所以嗰陣時政府亦都有講到、就係呢個租管咧係引起咗一啲嘅業主咧。唔願意去維修佢哋嘅物業嘅，亦都咧犧牲咗咧業主嘅利益，因為咧一啲嘅物業嘅租金咧一直都係被故意壓低到一個偏低嘅水平。咁但係時移世易啦，98年到而家，大家數數手指都知道已經超過咗好多年啦。咁而家咧租金嘅狀況又係點咧？其實如果我哋睇翻相關嘅唔同研究咧，都會發覺即係近幾年嗰個租金嘅升幅咧，似乎係都比較快同埋強勁嘅。因此咧，過去好幾年亦都有唔同嘅團體提出咧，應該重新推出咧呢個租務管制，同埋咧提供租金津貼。嗱，呢個問題你又點睇呢？政府似乎喺呢個議題上面咧有一啲嘅新嘅思維，但係你又覺得有冇必要呢？不如打電話嚟1872311講一講你嘅睇法啦。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0月25日朝早8点。有网民发起和你翻工行动，以游行方式翻工，其中在旺角和铜锣湾，不少参加的市民都戴上口罩，他们沿途高叫口号，要求政府回应诉求。8点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仪祥强调，政府放宽首置按揭保险计划，并不是要挽救或者推高楼市，又说市民入市要量力而为。 其实我又看不到这个是好心做坏事，譬如说有些量力而为之后呢，見到自己其實是不應該去做，因為他譬如話佢嗰個還款能力啊，或者佢個收入方面不固定啊等等咧，佢係不應該用呢啲咁嘅高成數按揭。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會鼓勵佢做，銀行亦都唔會批。其實 10:09喺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上，多個議員批評港鐵喺反修例運動當中多次關閉車站同埋提早收車，影響市民出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过往一段时间，我哋有93个重铁站，有85个咧系受到冲击损毁。我哋作为一个公营嘅机构，服务市民嘅机构，举个例，当打风，我都要做防御嘅设施啦。 下午4点，高等法院批出临时禁制令，禁止公众披露警员同埋家属资料。律政司代表律师李锦耀： 过去由6月开始，有好多滋扰警务人员，将佢哋嗰啲个人嘅资料发布出去。咁简单讲，命令里面最主要就系禁制呢一类咁嘅行为，亦都系禁制任何人士啦，系对警务人员。佢哋作出恐嚇啊，或者係其他威脅啊、滋擾嘅行為嘅。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租金與租管問題，你點睇呢？香港係咪需要引入租金津貼咧，以援助一啲咧係而家唔係住喺公屋嘅人士咧？電話號碼1872311，不如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請嚟社區組織協會嘅社區組織幹事戚居維啊，戚居維你好， 主持你好。 似乎係咪政府今次嘅施政報告喺租津呢個問題上面有啲新思維咧？你睇。 如果施政報告喺 發布之前咧，我諗好多媒體都吹風啦，話會今次會推出津貼啦。咁但係其實真係睇到施政報告嘅時候咧，就應該有啲雷聲大雨點小嘅，因為最尾佢冇好直接觸及咗佢會重推租津，佢只係從即係話嗰個 M 人士嗰個津貼咧，佢係會出類似雙糧嗰個概念啦，係直至近呢幾日，咁我見阿羅志光局長又放風話，哦，佢哋會研究啦，會研究，先好似有啲眉目出現咯。 嗯，咁但系如果我就算睇翻咧，似乎就算系特首佢喺公布施政报告之后嗰个记者会入边咧，亦都有讲到租津嗰个问题嘅。咁佢其实特别亦都系讲到咧，以前政府嗰个考虑倾向咧，就系担心咧租金津贴可以带嚟租金上升，受惠嘅咧就系业主而唔系租客。咁但系佢跟住又透露咗个口风，就系话喂，而家嗰个公屋供应量咧，是大幅落後啊，咁所以咧要去諗即係點樣處理呢個問題，特別就係話，如果你要一啲人佢去申請綜援先至可以得到私樓嘅租金津貼咧，可能就會影響到呢個自力更生嘅呢個問題，即係嗰個佢認為應該要擺脱固有嘅邏輯思維。如果由呢個角度睇上嚟咧，似乎政府嘅角度又唔單止淨係得施政報告嗰幾句，似乎個態度更加積極啲，係咪咧？ 如果從呢幾日嗰、那個講法嚟講咧，我諗都係比起過去政府完全一刀切地話唔推租津同租管咧，我諗係有一啲幾明顯嘅改變跡象。咁但係我哋又咁講，佢即係過往政府都試過做一啲研究啦，咁但係做完研究最尾佢都可以結論係唔推嘅。咁所以我又未必即係咁放心啊，係咪話啊一兩年後、兩三年後真係一定會出現租津？畢竟佢到而家都好強調就係話，哦咁加租會有出咗租金津貼會有啲人受影響，包括咗業主會加租喎。即係呢個講法，我相信喺政府嚟講都仍然比較盛行咯。 嗯，如果按照你的理解呢，剛才你就说嘛，即是本来施政报告出之前呢就有啲吹风话推租金津贴的嘛，出咗嚟之后你就觉得有啲雷声大雨点小啦，因为佢主要就係讲緊即係透过现金津贴为非公屋非综援户嘅低收入住户呢係提供支援，而且都话呢喺2020年底完成呢、这个恒常性嘅现金津贴计划嘅研究之前呢，就请关爱基金呢将呢个一次过生活津贴咧就先后发放两次，其实咧而家呢个做法，我系咪可以都即系理解佢其实系做紧呢个租金津贴嘅研究咧？似乎系咪？ 如果怎施政报告个字眼上咧，佢话个研究都系讲紧用现金津贴，所以我当时我当日听到嘅话咧，我都觉得佢未对租津同租管有一个比较支持嘅立场嘅。喺呢幾日我見幾位局長，佢再講一講，我先會開始感覺到，咦，原來佢話會真係會做個研究啦。不過佢都話係三四年後啦，咁所以我諗同呢個2020呢個應該就冇必然個相關嘅。 喂，但係具體而言啦，其實你哋就一路都關注住啲即係基層嘅住屋嘅情況啦。咁嗱，講緊租金津貼嗰樣嘢，政府以前嘅說法就係話啊嘛，擔心啲業主會食曬啲租啊嘛。咁所以甚至有一啲嘅經濟學者佢提出就係話，唔好直接用租金津貼呢個情況啦。譬如將啲你如果推嘅時候咧，都可能要將個水電費啊等等去分開啊咁樣。咁你哋又認為，如果為咗免除啲業主食曬政府嗰份嘅租金津貼，機制上面應該可以點做咧？ 我諗過往我哋提租金津貼嘅時候，我諗租務管就一定要黐埋啦。即係我哋成日話哦，佢哋出咗租金津貼之後就會加租。咁你最好嘅方法就係你唔俾佢升得太高嘅話，就會確保到個租金津貼唔會全部落曬去袋咯。否則你少咗呢一個部分，確實即係我相信冇人能夠保證冇業主會咁做嘅。即係譬如100個業主有10個咁做，其實政府個講法某個已經通啦，因為佢證明都有業主係真係會加好多租。所以那個租管點解一定要拍住上，就係咁個意思啦。 嗯，但係問題喺個數據上面咧，有啲乜嘢嘅數據係足以支持你哋說服社會嘅反對聲音咧？ 我反而會調翻轉咁去諗，即係個社會有冇，即係個政府有咩數據證明，就算冇租金津，即係冇租金津貼同埋租務管制，嗰、那個租金加幅唔驚人咯。即係其實我哋睇翻過去有租，即係取消租津同而家嗰個情況已經唔同啦。而家嗰個公屋排嘅時間又越嚟越長啦，咁劏房租金又越嚟越高啦。如果你睇翻差餉物業估價署佢嗰個租金指數咧，其實而家啱啱我睇翻今年嘅八月，其實係你可以話係歷史嘅新高嚟嘅。咁如果出邊所謂整個單位嘅租金都咁貴，其實你想有劏房個租金以每平方尺嚟講會仲貴，咁所以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你越窮，反而個租 嗰個單位個大細反而越貴嘅話，咁我幾唔公平。所以點解我哋不斷強調就係要保障翻佢哋，係咁樣個意思咯。 我而家手头即係睇到有一个数据呢，就係、是、统计处嘅数据嚟嘅。因为统计处喺2014年呢先至开始公布呢啲叫做即係分间楼宇单位，即係啲劏房呢嘅租金数字嘛。咁、如果根据佢嗰陣时嘅数字呢，喺2006年到到2016年期间呢，一般嘅私人住宅单位呢，佢嘅租金升幅呢就係 81.8%。咁但係呢啲分间单位啊、阁楼啊、床位啊，佢嘅租金升幅呢就係148.4%，即係明顯就係高過咧其他嘅私人住宅單位啦。而佢哋租金嘅收入比率嘅中位數咧，亦都係高達呢啲嘅即係住户咧，大概係30%嘅。嗱，但係縱使有呢啲嘅數據或者係數字嘅支持，點樣去處理？如果我哋又要引入租津，咁跟住同時間又要有租管，不過以前政府亦都話啦，租管就可能導致到咧啲業主咧係唔願意租啲樓出嚟，又或者咧有得啲樓咧去爛啊，即係唔去維修啊，因為唔願投入咁多嘛，橫掂嗰個租金嘅翻嚟嗰個利益咧都唔係能夠達到一個市場水平，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咧？啲樓越爛， 其實我反而唔太擔心個情況，即係我哋知道香港地好多人都好現實噶嘛，即係啲業主都好現實。如果你最少有租管，譬如過往我做法就係你兩年唔能夠加租超過三成啦，我當住係呢個講法啦。啲業主兩年有三成嘅個幅度可以增加嘅話，我其實唔係好相信佢因為咁樣會封盤。而事實上而家個租金已經好貴啦，佢冇由因為咁嘅原因就係、咁我完全唔租先，我依筆錢我都唔賺，有得去擺喺度啦。咁呢個我諗同過往我哋聽嘅香港業主嘅做法好似有個幾大嘅差別。即係你話係咪去到一個大規模封盤呢？我就真係唔擔心會出呢個情況。你話會唔會個別有幾個咁做？咁我當然又係控制唔到啦。 但係當年咧，佢行呢個租金管制嘅時候，當然佢最後取消就係1998年嘅年底啦。咁嗰陣時都有當年嘅經濟狀況考慮啦。咁不過事實上當時政府亦都係有研究顯示咧，真係有啲樓宇咧就即係一嚟又越嚟越爛啦，二嚟咧亦都存在一個公平性嘅問題，因為嗰陣時喺邊啲樓先至係可以推有呢個租管咧，就主要係睇佢個落成嘅年期啦，同埋咧就係佢幾時簽訂嗰個嘅租約嘅嚇，咁所以就話存在一個咧唔公平嘅情況，因為佢冇考慮到嗰個租客本身嘅經濟能力啊嘛，咁好啦。如果我哋而家再要行租金，而且要行埋租管嘅时候，你觉得点样免除刚才我哋所讲嘅曾经出现过嘅唔公平嘅地方咧？ 我谂而家坊间又好，或者喺议会又好啦，其实我谂租管有两个立场嘅，一个咧就系全面租管啦，即系我唔理你咩楼盘。總之你是租的你就租管啦。咁呢個我相信喺成個香港嗰個反彈先比較大。咁如果我哋即係一般嚟講講一啲基層市民嘅，咁我哋可以嘗試將佢縮窄一個範圍，就係、是、唔係一個全面嘅租管，係一個係局部嘅租管，即係希望咁樣當係大家攞翻個讓一步咁樣。咁就譬如有人會講過淨係劏房啦。咁有啲人話咁淨係劏房你要上網先睇到嘅，會係用租金去做一個限制啦。不過用租金限制有一個唔好處嘅，就係、是、譬如我定咗5000蚊以下嘅租盤就係要租務管制嘅。咁呢個就會比較容易出現咗政府嗰個思維啦。咁我一定會突破5000蚊，令到佢。咁所以呢個局部租管如果要做咧，應該個社會接受程度會高啲。但係就我就唔會好建議就用某個價錢去 set 一個位，反而就係會唔會係你揀一啲單位，即係你係譬如佢係劏房啊，你就做啊，咁整個樓盤單位嗰啲就唔做啊，咁樣可能會對個傷害性會少啲咯。 唔係咁，但係你都要有一個準則㗎。咁同埋就係、亦都頭先提過啦。以前就覺得咧，即係唔理你自己揾幾多錢，你可能住一間嘅劏房，你都能夠受惠於呢、這個租金管制啊嘛。咁可能你本身嘅經濟能力好好㗎，但係因為你有其他嘅考慮，所以你先至出嚟即係其他地方去租住啊嘛。咁點樣考慮呢個公平性問題咧？如果純粹用租值去處理嘅話， 我相信審查反而難嘅。即係你話，因為佢即係要考慮埋佢嘅經濟能力，再去判。是不是給一個租管他呢？我相信這個你就要逐戶審查，還有你可能你要查他成年，我想這個都不是那麼有效率去做的。至於你剛才提到以前的公平性是關乎了一棟樓的落成年期，這個可能跟九幾年的時代有少少不同。現在香港也很有趣的，樓越舊呢 反而就越值錢嘅。咁所以有一啲嘅即係時空上唔同咗。九幾年嘅時候，我唔敢講啲樓越舊越值錢，但係而家去到2019年嚟講，因為佢哋有機會重建嘛，所以佢哋反而個租值同埋係本身個盤源個值都貴咗好多。咁所以係咪一定用個樓齡去睇呢？我覺得呢個反而唔一定係照單全收。 嗯，明白。好，戚居委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呢个议题啊，唔该晒。戚居委系社区组织协会嘅社区组织干事，1872321，你点睇呢？陈先生你好。 系，我想讲下租管咧，其实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政府佢始终都佢唔肯去做啫嘛。即系我觉得其实你好多方案噶，你可以就话个租管条例系几多尺价？规定你有几多尺就一定要咁嘅租金。如果你多過呢個租金咧，就要交翻嗰、那個税俾政府咯。 按個尺租啊，但係而家有啲，但係而家有一啲嘅單位佢好細，但係佢個都幾值租喎。 佢仲貴過私樓㗎，佢啲尺價嗰啲板間房。 有啲唔係板間房啊，而家興啲叫做即係好細單位啊嘛， 講係套房啊嘛。 係咯嚇。 係咯 嚇，咁點搞咧？ 但 係 你真係一定要搞個租務條例咯。你唔搞嘅咁好老实啦，佢哋咧同你签一个短嘅合约嚟噶咋，佢咧一系咧就逼走你，你有啲咩烂咗啊咩剩咧，佢话我唔帮你整噶，你自己搵人嚟整啦咁，咁跟住嗰啲佢又加你租噶啦，佢你唔肯你俾唔起咧，佢仲啱添，佢租俾下一个仲贵租嘛，更加收贵多啲租咯。 明白，咁所以咧呢、這个政策应该点样行法咧，都真系要仔细谂啦嘛。多谢你，陈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律政司司长同警务处处长入禀高等法院，要求法庭颁下禁制令，禁止市民公开警员同埋警员家人嘅个人资料，包括姓名、职位、相片、住址同埋社交平台账户等，并禁止任何人恐吓同埋骚扰警员同警员家属。高等法院经内庭聆讯之后，批出临时禁制令，有效期至11月8日。原告是律政司司长和警务处处长，被告是非法公开警员个人资料的人士。律政司说，恶意起底并且非法公开警员个人资料的人士，对公众构成滋扰。一名警员日前到观塘处理刑事毁坏案期间，被人以利器割颈，涉案的18岁男学生被控一项有意图而伤人罪，保释申请早前被拒，今日在高等法院再度申请保释亦都被拒绝，需要继续还押。控罪话，被告今个月13号在港铁观塘站 A1 出口天桥，意图使一名的军装警员的身体受严重伤害，非法和恶意伤害他。法官话，罪行性质严重，警员的伤势亦都不是轻微，针对被告的证供指控性强，担心如果被告保释外出后讯，重犯的机会高，同埋会伤害自己，拒绝他的保释申请。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前日就洗黑钱案的刑满出狱，外界关注他几时会前往台湾自首。协助他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今日表示，陈同佳需要时间和家人相聚，亦都要整理来自不同方面的消息，不会在周末前往台湾自首。管浩明承诺去台湾之前会通知传媒。他又说可能会请台湾律师来港，或者透过电话和陈同佳父母沟通。在台湾，内政部长徐国勇说，政府已经设置 对口单位，如果陈同佳要来台负起刑事责任，会指派相关人士依相关进展将人带回台湾。徐国勇又说，陈同佳案和选举无关，他要不要到台湾是港府的责任。

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對於政府係即係似乎咧係想研究緊租金津貼同埋即係呢個問題，大家點睇呢？咁當然都有一個意見就話咧，其實租金津貼咧應該要連埋咧租務管制以及係咧呢個強制驗樓嘅力度要加強咧，一齊去到做咧先至有結果㗎。否則咧就只係可能會重演翻咧即係以前。啲業主唔願意租樓出去，令到間樓咧又唔願意擺錢去保養，令到啲樓咧反而係個狀態越嚟越差呢個咁樣嘅情況嘅。嗱，你又點睇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阮永賢嘅，阮永賢你好。 你好， 普遍嘅经济学者咧都会反对咧呢个租金管制噶啦，咁你系咪都系一样咧？应该， 其实租金管制嗰、那个喺学术界个证据都系非常清楚嘅，咁就系有咗租金管制之后，就会长远减少嗰、那个盘嘅供应啦。咁变相如果你话系因为而家好多人水深火热啊，冇地方住或者好贵啦咁。咁你再搞一個叫做租管嘅話，其實長遠嚟講，咁首先會揀租客啦，咁比較有能力嘅租客其實就會比更弱勢嘅租客係有著數嘅，因為佢喺一個叫做唔需要用價格競爭嘅方法，佢就會容易啲攞到啲好啲嘅租盤。第二就係你諗下，一路我哋有啲新嘅弱勢嘅社群啊嘅人一路嚟香港，咁如果你嗰個供應係減少咗嘅時候，咁新嗰啲人又可以住邊咧？咁同埋都啱啱出咗一篇學術論文，都用即係美國嘅一個城市做一個案例去睇咧，就係、是、話原來咧除咗會咁樣之外咧，佢會令到啲業主會加快去將佢哋嘅叫做房產去翻新啊重建咯，因為只要重建咗佢就係、是就可以重新起個租咯。咁其實變相係令到佢哋嗰個貧富懸殊更嚴重，因為翻新咗嗰啲係靚咗就會係俾中產。咁就會其實都係我諗對弱勢社群嘅影響都會大嘅。 但系阮永恒，而家我哋真系实际咧面对紧一个问题啊嘛，那个面对嘅问题就系、是，有一班嘅人士佢轮候公屋，但系咧由于我哋嘅土地供应啊，同埋即系种种嘅原因咧，令到佢哋唔能够喺三年之内上到楼，亦都唔知咧要等几耐，于是佢哋就唯有喺私人市场嗰度咧去租楼，而佢哋所承担嘅租金嘅升幅咧，亦都系越嚟越高嘅，特别就系如果我哋睇翻咧統計處嘅資料啦，都真係可以發現咧一啲嘅劏房嘅單位或者係叫分間樓宇嘅單位，佢嗰個租金升幅咧，比起咧其他嘅私人樓宇單位咧係要更加高，而佢哋啲住客佢哋所俾出嚟嘅租金水平佔佢哋嘅整體嘅入息水平咧，亦都係比起其他嘅樓宇咧係更加高。咁所以如果我哋面對呢個咁嘅環境之下，起公屋又未能夠咁快供應得到，而我哋又唔做一啲嘅租務管制，會唔會反而令到佢哋嘅困境係越嚟越加強咧？ 我都係話，如果用咗租務管制係對現有嘅租客有好處啦，但係對於新嚟嘅租客係更壞啦。咁長遠亦都對所有呢啲弱勢社群係真係更差，因為你會少咗租，係咯。所以係呢件事係只會令佢更差，唔會更好。 但系我哋亦都真系好实际睇到咧，即系我亦都睇到立法会以前曾经做过一啲嘅研究啦。其实譬如以荷兰啦、德国啦，甚至系美国某啲地方咧，佢都系有租金管制嘅呢个措施嘅。即系譬如以荷兰嚟论啦，咁当然佢有一啲嘅条件啊或者条款啦，但系佢亦都采取咗一个咧，即系计分制嘅方法咧去处理，到底可以点样去加租法咧？咁嗰個亦都係反映翻嗰個物業嘅質素啊、大小啊、位置啊同埋設施，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話係 處理緊或者係保障緊咧業主佢嗰個嘅一啲嘅即係收益或者業主嘅權益。其實呢啲係咪真係唔可以諗啦？我想問。 我唔係關心個業主嘅權益，我係關心啲租客嘅權益啫嘛。 嚇， 係咯， 即係租盤越嚟越少。 其實我唔嗱，佢話佢哋用咗租管，咁但係嗰個經濟學嘅證據就係話租管會令到弱勢社群更慘。咁所以佢哋用咗租管，咁你想表達係佢哋係更好，我又睇唔到係呢樣嘢。同埋你都要睇翻佢哋成個供應個市場，咁可能佢哋供應係比較充足嘅，可能係各樣嘢係做得比較好，但係香港係唔夠供應㗎嘛。咁你而家用租管，其實只會只係更加減少嘅供應。 嗯，喺一个经济学理论就呢、这个你觉得真係唔能够被说服啦。咁好啦，租金津贴呢个问题你又点睇呢？咁当然一般嚟讲都话，如果你要做租金津贴呢，就必须要处理埋呢个租管嘅问题。咁但係我哋先撇开租管呢样嘢啦。租金津贴呢样嘢你觉得喺香港系咪应该要考虑呢？ 我觉得某程度上都 OK。咁而家其实罗志光佢提出嘅有兩樣嘢啦，第一樣就係綜援入面嘅租津，佢嗰個上限價啦，即係每人可以多啲錢，因為嗰個私人樓宇市場，尤其是細嗰啲屋係特別貴，咁所以佢係增加咗租金津貼嘅上限。第二個咧就係話俾一啲叫做又唔係公屋又唔係綜援嘅人士，如果佢係租緊私樓嗰啲有低收入啊等等，咁就會俾一個津貼佢，咁嗰個效果就會係一個分配嘅效果嚟嘅。咁首先個錢係由納稅人嗰度啦，咁就會轉移去租客同業主都應該各會有一部分嘅得益啦，即係如果佢有津貼嘅話，咁因為睇返嗰個供求彈性，咁但係個租客呢你攞到個津貼，咁其實你就係有得益啦。咁但係當然如果有好多呢啲人攞到呢啲津貼，都係都會導致可能個租金上升一啲啦，咁所以其實係令到冇呢個津貼，但係收入亦都唔高嘅人咧，咁佢哋就會係差咗個情況，咁所以呢個一個分配嘅效果。 但係可唔可以喺成個處理上面做得再好啲，令到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即係低收入人士，咁佢都可以受惠於呢個租金津貼咧？ 其實我反而唔係好明點解佢要再爆多一嚿新嘅做低收入住户嘅租金津貼，就係俾非公屋非綜援，因為其實綜援入面已經有㗎啦嘛。咁如果嗰啲人而家唔申請綜援，咁其實你就算有租津，我都假設佢唔申請啦。咁其實可能佢係申請唔到，因為嗰個收入或者入息過咗。咁即係話，如果你將綜援嗰個叫做入息限額嗰啲提高，或者你令到佢嗰個 coverage 係多啲嘅，你令到嗰啲人係申請到，其實你唔使搞多一嚿嘢咯，因為你每搞多一嚿嘢，其實就係多一啲嘅行政費。我就唔明白點解佢唔可以整合埋，因為綜援入面已經有個 item 叫租金津貼㗎啦嘛，咁佢已經有曬既定嘅嗰啲規則，究竟應該點樣俾，咁樣佢又搞多嚿，咁係咩意思咧？咁我就唔好知啦。 嗱，但係綜援有一個即係你嘅申請資格嘅限制啦，咁可能有一啲人基於某一啲嘅原因，譬如可能佢居港年期啊，或者各方面啊等等啊，令到佢唔能夠申請到綜援啦。咁同埋特首都講過，譬如有啲人可能係基於佢想自力更生，咁於是佢就唔願意申請綜援。其實亦都可能係考慮到咧綜援本身嘅標籤效應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用申請綜援，你已經有租金津貼，似乎就真係幫唔到嗰一班即系唔去，因为种种理由而唔去申请综援或者申请唔到综援嘅人。 其实我就同意你部分嘅讲法嘅，因为你话标签效应其实就唔喺我考虑之列啦。因为其实我觉得都系俾嚿钱你，咁如果你自己可以申请，你唔系申请，但系租津其实你都系有个标签效应啊。不过佢觉得唔系呢个唔系一个废人嘅label， 但系综援就系啦。咁所以我愿意攞租津就唔愿攞综援，咁呢个系比较 behavior 咁啦。咁我觉得呢个你咁样讲系合理嘅，如果系真系咁样。是可以俾佢哋啦。第二就係可能都真係有啲人因為綜援其實嗰個審批都係五花八門，有好多嘅門檻，唔知點解入唔到。咁就去整多呢嚿嘢。如果整合到，我覺得整合就最好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即係因為佢都真係增加唔到供應啦，短期內咁樣都係可以幫到攞到津貼嘅人。咁但係去到你有埋呢嚿嘢，咁但係呢樣嘢，但係有啲人亦都係攞唔到新嗰個租津嘅時候，咁變咗蝕底嘅就係有咗租津之後又攞唔到新租津嗰啲人啦。咁但係 overall 我覺得 起審批各樣嘢做得好嘅話，其實都係合理嘅。 嗯，但是租金津贴有啲人就话会有机会咧，俾个业主蚕食咗你嗰份租津啦。因为当个业主知道你有得攞嘅时候咧，就可能会系加租啊嘛。咁所以有个说法就系话，应该系租津啦，租务管制啦，同埋呢个二手楼空置税咧，应该系一并处理嘅。仲要加埋咧，就系强制验楼嘅力度需要加强。嗱，但系你就觉得即系租津又唔系唔可以谂，不过你又觉得租务管制喺个经济学嘅角度嚟讲，就唔系即系唔得嘅，因为佢会限制咗个供应。咁应该点样行法咧？应该点行法？ 我觉得要分翻开几样嘢谂咯，佢唔可以扭埋一抽咁样谂。 系 租金管制就唔赞成啦，但系租务佢有一啲细节嘅条款啦，因为个业主与租客条例入边佢有一啲唔同嘅细节。咁譬如你话几多？幾耐通知呢啲，咁其實我會覺得幾耐通知呢個係可以放返長啲嘅。如果你話七日或者三日要你走，其實你都好難喺個市場度搵到一間適合你又可以長住嘅屋。咁但係佢又起租喎，咁如果一年之內死咗，其實你可能係要賠一個月啦走。咁所以我覺得你係可以俾多啲時間，就係話通知期嗰度長啲。咁呢個我覺得係喺個資訊成本嗰方面係可以幫返租客嘅。而係可以對等啲嘅，但係就唔係喺租金方面調節咯。同埋，譬如有人提過，譬如係一年生一年死約，同埋即係兩年死約，即係嗰一種咁樣。 嗯， 即係幾耐先至起一次租約？呢啲都係可以變動嘅嘢咯，但就不是租金咯。係啦，咁係啦，就係、是、我覺得你頭先講嗰幾樣嘢係要去逐樣諗，佢究竟會對市場有咩改變？就我即係當然啦，有一啲你提出嘅，我可能係同。但系就大约就系咁 即系可能其实系某程度上嘅一个租住权保障啦，但系就唔系以前嗰一只话你除咗某啲原因之外，唔可以俾唔可以即系同个住客终止租约。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真系成日以为自己以为香港嘅租务管制咧系全香港都有嘅，咁但系你去到我记得九七九八年睇个立法会嘅一个 report 话，其实居租务管制系防止八一年之前嘅租 嘅，冇错， 几多年之前起，其实我九八年只得翻1%嘅楼系 under 呢个租务管制，其他嗰啲楼其实都系唔 under 嘅，咁所以其实点解大家会讲翻嗰样嘢，觉得嗰样嘢好咧？我就唔系好明，因为以前你话香港嘅租务市场其实去到话九十年代，其实好多都已经与呢个租务嘅管制系无关嘅。 咁所以应该要逐够去諗。多谢晒你阮永涵，暂时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阮永涵呢係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助理讲师。电话号码 187231, 头先提到啦，喺1998年嘅年底之前呢，香港都有某啲嘅楼宇呢有租务管制嘅。咁当时就主要系应用喺一啲叫做即係1981年6月19号之前所建成嘅楼宇，而呢佢嗰个租约呢亦都要系喺1983年6月10号之前订立啦。咁即系其实都有一啲好严格嘅规矩嘅咁样。咁但系后面呢就取消咗啦。我唔知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呢有几多系曾经经历过呢系有租金管制嘅年代呀。你觉得其实嗰阵时嘅方法系咪真系可以保障到啲租客嘅权益呢？咁啊，而家如果我哋话重新再諗引入租金津贴嘅时候，佢又系咪真系必定要同租务管制一起去处理？可不可以用另外的一些思维，譬如某程度上的租住权的保障？电话号码187231，不如打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和经验。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啲比较哲学性嘅一个学语言嘅问题。有听众咧就留言俾萧叔啦，就话咧好多人咧，我哋行讲广东话嘅人咧，就读 game game 游戏呢个字嘅时候咧，就读得唔系几好嘅。道理咧就好简单啦，其实原因就系我哋广东话咧，我哋系冇一个 aaa 一个双元音楞住一个鼻音嘅一个组合嘅，即系我哋广东话系冇 game 嘅。亦都冇 gain 嘅 gin， 咁咧，所以我哋通常就会将佢咧就变咗做一啲我哋广东话有嘅声音组合咧嚟取代，就读成 game 啦。OK， game game game。咁啊，当然我哋讲英文嗰时候，我哋读翻 game， 先读 g g g 飞机嘅 g， 但系跟住后面 ending with an m sound， game. So, 讲英文的时候 game, okay? I love gaming, for example, or I love this game.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讲广东话的时候其实是未必一定好需要是好字正腔圆地读这个英文的所谓正音的。譬如萧叔自己本身都是的。有时候我讲广东话的时候呢里面涉住英文字那些英文字其实未必一定需要是读得好字正腔圆的。即譬如 sales 咪 sales 咯或者实 Q 咪实 Q 咯。譬如以前我们兴玩游戏的 Gameboy 咪 Gameboy, 我又觉得没什么所谓。如果我哋讲广东话嘅时候用咗一啲系英文嘅发音嘅特质落去咧，咁反而听落去咧系反而有少少奇怪嘅感觉。咁但系当然有啲好执着嘅人就会好紧张要读翻英文正确嘅发音，但系我自己觉得就唔需要太执着。如果我哋讲广东话嘅时候，讲英文嘅时候当然要讲翻好啲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嗱，頭先有講過啦，就係以前咧，我哋都有租金嘅管制嘅私人住宅物業嘅租金管制。咁佢主要咧就係限制少數戰前起嘅樓宇啦，同埋一啲嘅戰後嘅住宅。佢嗰個嘅租貸嘅情況，咁當然如果講到戰後嘅住宅咧，佢亦都有一個落成年期啊，同埋咧你簽訂租約嘅限期咧所規定嚇，某啲先至係受到保障嘅啫。咁但係嗰陣時咧，如果推行呢個租金管制嘅時候咧，其實同樣亦都有一個租住權嘅限制，即係話咧，其實嗰個業主係唔可以隨意咧係同嗰個嘅租客咧終止佢租約嘅。咁但是后来即是相关的一些条例呢都是1998年底的时候呢是已经是逐步去取消了的了。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说重推租金管制重推租津这个问题那应该怎样去考虑才可以防止到个业主会是蚕食了政府所给的租金津贴呢譬如刚才阮咏娴他作为一位经济学者他就不赞成租管觉得在经济学上呢这个只是会减少供应。但是某程度上的一个即租约的限制又会不会可以处理到租津的这个问题呢 ?1872311, 黄先生的问题是黄生。 是主持。 你好 我想讲一讲呢其实租金管制呢早排那时候我听回德国那边呢人家本身有一个地方他前租金管制10年本身。 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想想德国那么先进他都要实行租金管制。實際本身點解香港睇翻嗰啲啲劏房啊嗰啲，得嗰100尺都唔夠，都收成4000-5000蚊租，同埋好多時佢哋本身每一年都要加錢本身，所以變相本身同埋加上點解佢哋點解收得咁貴嗰啲劏房，就因為人口政策個問題，每一日好多人落嚟，啲公屋又唔夠，第二度譬如有啲人又話嚟香港發展嗰啲，啲私人樓又唔夠。我想讲翻就话，其实人口政策即政府需要检讨翻，同埋租金管制啊，同埋本身只系讲翻就话，限制埋嗰啲本身空置税，即系嗰啲交有啲人，譬如佢啊，特登唔租出嚟，特登等我哋叫低啊，或者想个价格高啲先卖出去，或者啲租金等佢低佢又唔租，或者等个价格适当嗰啲先至卖翻出出边，变晒控制住嗰啲，好似早排啲私人楼咁样先。啲發展商特登即係 hold 住喺度，唔賣啲樓出嚟。 嗯， 咁政府最近先至講話啊，要收嗰啲本身差餉。 嚇， 咁幾方面即係一齊要檢討埋一齊，咁樣先令到啲租金同啲樓價嗰啲咧，同人口政策幾方面一齊做。 嗯， 咁我先可以做得到嘢。 明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啊，多管齊下。劉生你好，有咩意見啊？劉生， 你好， 係請講， 聽唔聽到啊？ 听到，请讲。 我想讲嘅，即系以前我都有咁嘅经历过啊，我都租过好多屋俾人哋嘅。 哦，你 以前都好有效嘅，应该系。每一次加租咧，就系两年内唔准超过15%嘅。 系。 普通咧，你喺呢个文具店咧买张嗰啲租约签，双方面签咗就 O K 噶啦。 你系业主嚟噶，以前系咪啊？ 系啊，业主又有，二房东又有。 咁但系你有冇觉得，即系你曾经喺租管嘅年代租过楼俾人啦，系咪？ 系啊。 咁你有冇觉得你嘅权益系受到损害咧？原本可以要去加多啲租喎。 大家保障，即系你如果想攞翻咧，你又要一定系要自用先攞得翻，或者俾自己嘅仔女亲人先攞得翻嘅。 嗯，嗰阵时有规限啦，系冇错。 好简单啫嘛，咁样各两方面都好。 但系 你唔可以另外收翻佢，租过俾第二个，咁啊唔可以嘅。 明白，但系有啲人就认为，即系佢嗰个租值系增加噶嘛，但系喺租管嘅年代就限制咗你嘅利润啊嘛。 咁你点解会增加两年十五都唔少㗎啦。 你觉得都相当合理㗎嗬嗰阵时。 咁係啦，唔两年十五你通胀都冇咁多啦。 吓，你嗰阵时个栋楼几多年楼龄啊？ 嗰啲旧楼嚟嘅，好多都冚埋啲旧楼啊，有新楼。总之你签约你每一个签约就唔超过15%啦，即係满咗约之后。 明白，咁。 除非你自己自用， 明白， 或者其他嘢先可以攞得翻，唔系啊，唔可以攞得翻咯。 明白，多谢晒啊，刘先生啊，刘先生曾经作为一个即系受到租管限制业主，佢觉得15%呢个比例系都唔错。我哋休息一阵啦，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啊，咁阿 Rain 同大家报告呈祥道一带嘅交通先啦。咁啊，呈祥道荃湾咧喺呢一个农场工业大厦对开之前，因为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快线受阻，咁都塞到去钻石山嘅。而沿住农场道荃湾黄大仙段，亦都系多车啦。咁啊，龙尾啊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即系话咧，而家沿住农场道呈祥道荃湾方向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啊。可以嘅话，尽量改路行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湾仔嘅支路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都繁忙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时代能源、建全国际同吉辉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港桥金融、中昌国际、日成控股、建宇集团同中国新华电视。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08.65，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3，加元1.306，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12。港金报14,080，比上收市升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92美元，卖出1505.31美元。港汇指数106.4，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大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沿住农场道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嘅快线有意外，现时咧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嗰度行驶，暂时避免经呈祥道同埋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咁另外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较早前近住观塘道休憩处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启德隧道，龙尾去到近启福道油站，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受到车多影响，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挤塞，车龙排到近纪元。坚尼地道 喺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交通大繁忙，龙尾就去到近万茂台。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弥敦道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窝打路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挤塞车，龙排到近丽业街。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咧，近住沙田马场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博围。之后提翻大家咧，港铁嘅服务安排，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系会提早喺晚上嘅11点结束。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看看。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医生，我想知道咧。 精灵一点互动环节，你问我答。 每个月有不同健康议题，欢迎听众联络我哋，留低你嘅问题。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会请嚟不同嘅专科医生为大家解答问题。 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医生驻场，你问我答。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中共起家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战政策。统战全称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个政策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共建党之后没多久就有了，期间亦都走过不同的历程。那个时候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跟着设置执行机构。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区委以上各级党委之下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1944年中共在延安开会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亦即是统战部的前身。1948年中共认为执政在望，应该及早做好接管城市的工作，於是將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為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負責聯繫各界，防止國民黨在逃跑前大肆破壞，並為執政之後的各項工作鋪路。中共執政之初頗為重視統戰工作，不少民主黨派的負責人獲委任為新政府的部級官員，真正做到參政議政。但在三反五反之後，好多统战对象被打成反党人士。邓小平复出之后重建统战部，力求吸引各界人士向中共靠拢，另一部分人感到第二次解放，即是思想的解放。江泽民基于收编的需要，将突出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科技人才、金融投资专才等六类的人士纳入统战新对象之内。到了习近平年代，统战部的权力加大。2018年，民族、宗教、侨务等的工作都交由统战部领导。回顾近100年的统战工作，人们开始思考周恩来年代的统战工作是将敌人变成朋友，主要靠理念凝聚；后来的统战工作就靠利益凝聚， 未能够巩固民心。如果出现阻倾的时候，更加会将朋友变成敌人，将敌人变成死敌。这些经验教训都是必须汲取。蓝地球，刘瑞兆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咧总评一周时事嘅。今晚咧直播室有胡丽云同埋叶中文，两位好。 你好， 大家好。 嗱，先讲讲咧就系都系同禁制令相关嘅事宜嚟嘅，就系、是、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啦，佢哋咧就入禀法院啊，要求咧就住呢个选民登记册嘅查阅咧系颁禁制令噶，咁最初咧，佢哋系个呢个申请咧就不成功，咁后屘上诉之后咧就成功咗吓，咁啊得席噶。咁根据而家嗰个嘅临时禁制令嘅情况咧，就系、是、主要系阻止咧公众去查阅选民登记册上面嘅选民姓名同埋登记地址啦。咁点解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去入禀咧？就系话即系去担心一啲起底嘅问题。咁而法院咧喺个判词入边咧，亦都有講到咧，而家嘅一啲嘅起底嘅情況，咁亦都講咧話，目前係超過咧2000名警員咧同埋佢家人咧已被起底，係屬於咧最惡劣同埋可憎嘅侵犯私隱行徑之一。咁不過咧喺個法院上面啦，即係代表選管會嘅一方咧，亦都佢哋去講就話，到而家即係代表選民登記處嗰方一方咧，亦都話咧其實而家咧係未有證據係證明到咧依啲咁嘅起底咧係同選民登記冊咧係相關嘅。嗱，關於呢個議題，其實大家點睇呢？以往新聞界咧就曾經透過咧查閲選民登記冊而發掘到一啲嘅新聞啦，牽涉到一啲嘅種票嘅情況，例如咧有一啲嘢都係帶上咗法院嘅，譬如資訊科技界咁樣，亦都咧查過一啲咧叫一屋七姓十三人啦，亦都質疑過咧點解有人可以長期係用酒店嘅地址，又或者去公司地址咧作為佢嘅主要嘅住址嚇，呢啲咁樣嘅環境咧，咁啊，大家即係點睇而家呢一個嘅臨時禁制令咧？電話號碼18731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由新聞界發掘新聞同埋監察嘅角度嚟睇，胡麗雲點評議咧？ 我覺得在這個的個案裡面見得到我們現在的高等法院的上訴庭法官真的很有這個父母官的心腸，我相信他都是考量到就是說到即近月有不少的警務人員他們的個人資料是被起底，甚至是有人是身體是受到傷害，而引致到的就是他覺得就是需要去提供一個的安全的保護給他們的。但事實上，即係我相信，唔單止係即係新聞界嘅從業員，從嗰個嘅實務嘅經驗去經驗得到，就係呢啲選民登記冊，其實我哋只不過係見到個名字同埋見得到個地址，我哋即根本冇辦法可以知得到嗰個人佢自己嘅職業係乜。而第二樣嘢，我哋從過去一直走呢一啲嘅新聞嘅經驗嘅裡面。正話啊，燕平你都講得好清楚，中票啊，一屋 N 咁多個姓啊，呢等等嘅嘢比比皆是。我亦都自己個人去親身嘅經驗到就係話，一間屋裏面可以住咗好多夥人，一間屋裏面其實全部都係一啲嘅叫做老人院等等呢啲咁樣嘅情況，甚至有一啲嘅單位根本已經係荒置咗好多年，但係都依然係會有呢一啲咁樣嘅收到呢個嘅選舉事務委員會寄嘅嗰一啲嘅信件，因此嘅就系话到呢啲咁样样嘅种种嘅事实嘅例证展示出嚟，但系唔明点解我哋嘅法官 又或者就是今次真的叫做答辩方没有很清清楚楚罗列出来给个法庭来对考量、 嗯、 而单凭就是说到一个感觉、嗯、法官就是一个感觉，他就说要去保护人，就是啊，见得到好多嘅事件嘅发生，嗯，唔好，跟住有一个嘅感觉嚟到去作出一个咁嘅裁决。好，我姑且我觉得系嘅，要去保护人嘅人身安全嘅问题。但系可唔可以我哋将嗰个范围缩窄翻？佢话依家有二千几个啊嘛，就系嗰二千几名嘅一个嘅警务人员嚟到去申请咧，佢有真凭实据去展示紧，佢个人真系受到过威胁啊嘛。就是那些的人他有实证可以证明得到，但为什么现在可以扩展到就是说到整个警队、 嗯、 即无限的即由上至下，我即使我完全没有受过任何一些威胁，甚至我出过个警局来到去执勤的机会可能都没有的时候，为什么都可以会有一个这样样的那個覆蓋面可以咁寬闊到一個嘅無遠佛界咧？呢一樣係令到人有好大嘅一個嘅差，即係感覺到匪夷所思。究竟我哋嘅法官依家係諗緊啲乜？ 嗯，其实呢判词入面呢亦都有讲到嗰个监察嘅问题嘅，因为亦都有讲话如果公开选民登记册呢係有助监察众票等舞弊行为。咁但上诉庭就唔认为呢当局呢应该係只係倚重呢公众嘅揭发。亦都话呢候选人啦佢嘅政党同埋佢支持者呢应该保持警觉啦监察选举嘅过程。咁所以呢认为暂时禁制公众查阅相关资料并唔会影响选举嘅完整。咁啊，亦都要讲呢个正式聆讯咧，就排期咗喺十二月中咧进行嘅。叶中文初步嚟讲点睇咧？由新闻界角度， 我都觉得睇落系有些少混淆。首先咧，就系话个选民登记册上高咧系只有呢个选民嘅姓名同埋佢嘅地址。咁除非话有啲地址咧系唔系会标明系警察宿舍？消防员宿舍咁样，系咪有啲咁嘅宿舍地址咧，就会有些少所谓有起底危机啦？你睇到你系住宿舍，你仲唔系差佬？咁呢个一个啦。另外咧就头先呢度讲嘅选民登记册嘅问题，即系我而家睇咧，佢有讲咧，参选人咧系获发得发给呢个选民登记册。因为啱啊，佢哋要 资料， 佢哋要发，佢哋发宣传品噶嘛，佢哋洗洗楼噶嘛，咁、嗯、所以咧，其实呢个选民登记册咧，而家照咁讲咧，佢又唔系话呢个保密保得咁紧要，唔系咁神圣不可侵犯，佢而家连登记嘅就话未曾正式成为候选人参选人都好啦，佢都获发咗呢、這个。呢、这個選民登記冊喎，佢呢度寫啊嘛，目前為止有六個政黨同廿六個人士攞到咗選民登記冊。 因為佢喺禁制令之前已經去 係啦，已經俾咗。咁而家為咗公平起見咧，頒咗呢個禁制令咧，對其他參選人咧都一律繼續俾佢哋攞選民登記冊。 有個摘要資料啦嚇，因為佢其實個主要係啦、 啊， 主要理據就係話咧，呢啲嘅人士佢係受到選舉嘅相關法例所限制啦，即係佢唔能夠將嗰個選民登記資料用在其他 用 途， 你要承担法律后果或者政治后果。咁但只系话咧，即系呢个选民登记册亦并唔系保密保到滴水不漏啦。咁你即系参选都个个攞本，其实边个市民攞嚟做乜咧？老实讲，都系政党或者系参选人对佢哋有用啦。啊，咁啊呢一度系一个问题啦。即系根本咧系依然系有好广泛嘅流传嘅呢啲登记册。咁另外就系话中票嗰个问题啊，你攞到个登记册或者唔？在查登记册你查到有相同地址超过一姓两姓三姓一屋七姓都好了。就是这个同那个你要去查他是不是舞弊呢是不是有中票呢都还是要有很多其他的证据。即所以现在来讲呢那个选民登记册这个做法、啊、是这个公开讲呢是一个为了保护警员。这个執法人员的私隐，那这点呢是可以理解，因为如果是因为循登记册你查到那个人住警察宿舍，说这班人我全部都起他底，那但是对于整个选举的影响是怎样呢？我觉得还要看一看。 同埋頭先主持燕平講嘅對傳媒嘅公眾嗰個呢個監察權嘅影響去到邊咧？呢、這個要需要再睇真啲講乜嘢先得。 嗱，有一啲咧係曾經有經驗查閲過選民登記冊嘅人士啦，佢就話咧要查閲呢個選民登記冊咧，你去知道嗰個人嘅詳細資料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首先你就要去睇究竟你查邊一區啦，然之後要輸入代碼啦，咁跟住咧仲要你係去到一個即係特定嘅電腦咧，先至可以睇到啦。跟住你仲要咧，唔可以抄低啲嘢嘅，你只能夠係望嘅啫。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究竟係唔係真係會容易地可以透過選民登記冊去起底咧？咁啊，當然呢個大家可以再去討論啦。咁相信咧，呢個亦都會係遲少少咧，喺法庭再去進行一個正式聆訊嘅時候咧，嚇會去仔細思量嘅。電話號碼18721，大家都話打電話嚟咧，發表意見啦。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同警队有关，亦都咧系同临时禁制令相关嘅，就系今日嘅新闻。律政司司长同埋警务处处长咧，亦都系入禀高等法院啦，要求咧系法庭颁下禁制令，禁止市民公开警员同埋佢家人嘅个人资料，并且咧系禁止任何人咧恐吓同埋骚扰警员以及佢嘅家属嘅。咁呢一个嘅申请咧，亦都系获得法院咧系颁出呢、這个臨時禁制令嘅。嗱，實際上咧，而家係有一啲涉及到起底，即係警員起底或者家屬起底嘅個案咧，係轉交咗俾私隱專員公署處理噶啦。亦都有一啲咧涉及到刑事成分，亦都係處理。咁嗱，而家政府呢一個嘅做法就係一律禁止咧任何人去公開咧警員同埋佢家屬嘅個人資料。咁大家又點睇呢？今次呢個嘅事件咧，都係獲得頒發一個臨時禁制令嘅。胡麗雲， 我諗呢個即係同即係正話講緊話嘅高院班呢一個嘅臨時禁制令，禁止呢一個嘅選民名冊嚟去披露警員嗰啲嘅資料，一個都係同一樣嘅問題啦。即係我真係喺度諗緊，我要去執行呢一個嘅禁制令嘅時候，我點做咧？今日啱啱就係廉政公署就出咗一個嘅。即係個新聞稿就係話到有一個嘅警長就走嚟到去訛騙就係幾十名嘅一啲嘅學警呃佢哋啲錢，披露咗佢嘅名咯。我又真係想知道一個咁樣嘅今日高院落一個咁樣嘅禁制令，所有嘅警員嘅名都唔能夠披露嘅時候，去到呢啲嘅案件嘅裏面，全部又應該點做咧？再加上我又真係好想知道。唔通每一个嘅警务人员额头写住我系警员咩？佢个老婆或者佢哋仔女就写住我系警员个仔，我系警员个老婆，真系会额头会写住嘅咩？冇人真系会知道嘅。咁你叫即个公众真系冇办法之下，突然之间就话到啊，我原来为咗呢个禁制令违反咗呢个禁制令嘅时候，咁你咪真系令到呢一班人即系。承受咗一個莫須有嘅一個罪名，而更重要一樣嘢嘅就係今日呢一個咁樣嘅禁制令啦。我心諗嗰個嘅牽動性都幾大嘅。今天你可以用警員話佢自身安全嘅問題嚟到去提出一個嘅申請禁制令，他朝其他一啲嘅權貴、其他一啲嘅有勢力嘅人士。佢都同樣可以用同一個嘅理據，用呢一個嘅案例同呢一個嘅法院嚟到去申請攞一個嘅禁制令。咁到時法院又點樣處理呢？我覺得呢一樣嘢個法院佢真係需要嚟到去好認真嚟到去思量翻，究竟佢依家落呢個禁制令，佢究竟嗰個嘅公平性、涵蓋性係點樣樣？佢今日落得到容易啊！佢他朝佢話要去否決嘅時候，又用咩嘅理據咧？或者再延伸到去另一個範疇嘅時候，又用乜嘢嘅理據令到個社會大眾會感覺到我哋個法院真係公平公正地去行使呢一個嘅司法權咧？我真係等候緊司法，我等候緊個法院去點樣俾一個嘅清晰嘅答案。 公眾。 另外有一個小資料補充，如果大家近日有留意一些法庭新聞，就是涉及到最近很多的衝突、衝擊事件當中的一些案件的聆訊，在不少的案件之中，那一位的警員的相關的姓名都是不披露的，即是用了一些代號代碼，也是獲得法庭准許，即是不報道出來的。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些情況，18-7-2-3-1，葉宗敏怎麼評議呢？ 我就咁睇，首先咧，有部分警務人員唔公開身份咧，其實喺外國有呢個做法嘅，好似有一啲特種部隊啊、警察啊咁樣咧，或者喺內地都有嘅，因為佢執行嗰種任務特殊啦，咁就唔係個面又冇咁廣，而家就係及於所有警務人員啊，咁啊之後有部分有啲特殊職務，是不公開的，譬如有些禁毒、緝毒那些都好像是不公開的。這樣這個呢就是說，如果從那個執法的方面、安全性、增加效率那方面來著眼，那今次這個呢就不是說針對部分警務人員，而是全面，而且除了禁止披露資料呢，還是包括了是禁止恐嚇、騷擾，即是一套東西來的。那就這個包括早一排亦都有公布，是未得是臨時禁制令定是咩？是不准去騷擾他們的宿舍的。 是。 這個又是一個臨時禁制令。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呢，包括剛剛最新的那個禁制令，即是一個全面的，是加強了，也都可以或者稱它為收緊了對一些個人資料的那個監控了。即這個呢是今次是因為這一場事件之後呢，一個明顯的是在司法或者保障個人私隱方面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舉動，這樣做法。但是呢，到底它最終會什麼效果， 會出現什麼影響呢？真的要看。但是呢，我自己都看到呢，譬如日前對於有一位主持警方招待會的一位警務人員，話佢仔女係去外國讀書啊，佢有咩移民啊嗰啲，即係呢啲我又確實覺得咧係侵犯咗佢嘅私隱嘅，係嘛？佢做嗰個警務人員，點解佢就冇權送仔女去出外國讀書咧？唔代表乜嘢㗎，又唔能夠話佢背叛咗佢嘅職位啊，或者佢本身要有咩綠卡申請。咁所以呢個中間咧問題係有嘅，即係有部分警務人員確係遭受到不公平嘅騷擾或者恐嚇，咁點樣保障佢哋？同頭先阿麗雲所講嘅，整個對香港嗰、那個監察要平衡先得。 嗱，咁啊，補充一下啦，其實而家咧就原告人喺入品狀咧，希望法庭頒下禁制令咧，禁止未經准許之下公開警員同埋佢家人嘅姓名啦、職位啦、相片啦、學校地址啊、電郵地址啊、佢嘅 Facebook 帳户咧等等資料嘅。 就等物品。市建局預計下一個合適的首置上車盤是春田街崇智街重建項目，位於首置先導項目碼頭圍道煥然懿居比鄰，將會作為煥然懿居第二期，提供大約300個單位，期望3-4年內以流花方式出售。市建局表示，推出首置項目對局方現金流影響大，未來幾年可能要借貸80億至90億，需要政府放寬貸款上限。另外，市建局明年年初會啟動重建兩個公務員合作社項目，都是位於九龍城，其中一個項目規模較大，完成重建後可以提供大約2000個單位，當中800至900個單位可發展公營房屋。天气概况，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7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晚天气转凉，日的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工业大厦快线较早前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不过一带交通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工业大厦快线嘅意外咧，啱啱终于清理好，咁但系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噶。而家车龙一路沿住龙翔道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另外喺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中线有意外，而家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咁受到意外影响咧，而家中环湾仔绕道西行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就喺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中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而喺新界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古洞段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太平村。就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有意外，龙尾太平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冲道咁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受到车道影响，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反方向启德隧道去翻观塘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沿住东九龙走廊排到去加士居道近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咧，而家近住映月台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罗福道。咁后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嘅交通。东大繁忙，龙尾喺亚皆老街桥面。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咁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系会喺提早晚上11点结束。咁机场快线由晚上嘅11点起咧，只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将会喺晚上嘅10点起暂停。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跑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陈海杰，伤到4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黄旭超，伤到7岁孖生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凤芝，伤到7岁孖生儿子的福利事宜。林正熙，伤到4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喺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系违法嘅。选民必须喺投票间里面亲自填画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今日的香港，无论属于乜嘢立场， 关于引渡的法律问题的理性思考。 如果你仲有咩问题，我是乐意同你讨论的。 要以良知执法同埋守法。 我坚信一个自由开放的香港。 香港家书今个星期有大律师公会执委资深大律师骆应鉴，讲下佢点睇暴力同法治。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直播室继续有胡丽云同埋叶中敏喺度咧，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张先生噃，张生你好。 系啊，主持人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啦？ 你好， 你好，系、 啊。我想对今日即系嗰个高等法院咧，颁下嗰个临时禁制令咧，对警员嗰、那个私隐披露嗰个禁制咧，我觉得系非常之有必要。因为咧喺社会纷争嘅一个环境里边咧，警员作为执法者咧，佢哋首当其冲咧就系会成为一个攻击嘅对象，因为佢哋本身嘅职能就系要执法嘛。咁所以咧，呢个唔存在一个公平嘅问题，因为佢系执法者，佢一定系引嚟好多嘅攻击，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喺呢个事件里边咧，你睇到好多警员嘅家属咧，俾人起底咧。其實無形中咧，俾警員本身喺執法嘅過程裏邊咧，係有一個無形嘅壓力，因為咧佢哋驚佢哋嘅家屬會被牽連，佢哋嘅子女喺學校會俾人哋欺凌，所以咧無形中係會影響到佢哋嘅執法力嘅。咁所以我話覺得咧喺一個社會裏邊咧，喺今日呢個政治嘅環境裏邊咧，對警員嘅保護一定要係充足。如果唔係咧，呢個最後嘅防線咧，對社會同埋市民保護嘅最後防線就冇噶啦。 嗯，明白，多谢晒你啊吓，张先生嘅睇法。咁即系当然啦，其实关于呢个嘅个案，到底呢、这个法院咧，佢颁出呢个临时禁制令嘅理据系啲乜嘢咧？我哋或者都睇下啦，睇下迟啲会唔会有更加多嘅详尽资料嘅披露啦。不过亦都即系有一啲嘅讨论，亦都系会睇到咧，就系、是、嗰、那个禁制令嗰个内容上面啊，因为除咗禁止系披露警员同埋警员家属嘅个人资料之外咧，亦都系禁止任何人咧恐吓同埋骚扰警员同埋佢嘅家属嘅。律政司就话咧，系由于有人喺网上披露警员同埋佢家属嘅资料，令到佢哋咧受到滋扰同恐吓，妨碍警务人员工作。嗱，不如两位，我哋又转一转另外嘅一个议题吓，倾倾咧，就系有关于区议会选举嘅。咁区议会选举咧，陆陆续续即系寻晚啦吓，亦都已经系进行了一个叫做即系抽号码的程序啦。咁但系到目前为止咧，其实有一个区咧，佢哋嘅参选人嗰个嘅正式资格咧，系未能够全部获得确认嘅。系边一个区咧？就系、是、参加海怡西嘅区议会选举嘅黄之锋。嗱，同区咧就仲有陈卡佩啦，咁佢已经获得个资格确认啦。另外一个咧就有林浩波嘅。咁但系黄之锋咧，去到而家都未获得确认佢嘅候选人资格。选举主任曾经咧俾信佢，问佢嘅政治联系嘅。嗱，而家选举咧即将会喺11月。嘅24号就会进行噶啦，咁但系如果佢系未获得确认嗰个资格嘅时候咧，佢就认为咧咁样对佢唔公平，因为变相佢能够去进行佢选举工程嘅时间咧，亦都系短咗。而另一位咧已经获得确认资格嘅陈家佩，亦都认为咧今次呢个做法会影响到佢嘅，因为佢哋未能够抽到号码，所以佢所有嘅一啲嘅宣传品咧都系欠个号码咧，未能够系完全即系印到出嚟嘅。嗱，两位点睇今次咁嘅情况咧？选举公平性嘅问题，叶中文， 我觉得咧，黄之锋而家嗰个问题咧，大家都不必呢、這个其他嘅猜测。明显咧就由于佢一直嗰个政治嘅主张，同埋佢个人嘅嗰、那个影响啦吓。咁而家咧，我睇到目前为止咧，好似选举主任曾经系问过佢。是不是代表众志，他就说他不代表众志参选。但是他和众志的关系是不是他自己说我不代表众志，他就可以大家就会觉得相信他和众志没有关系呢？因为这个里面是很明显众志的那个 叫做咩啊？章程啊，定系纲领啊？入边就系有民主自决呢个主张嘅。咁而家喺呢一个，我自己觉得，黄之锋参选问题嘅关键咧，就系佢喺自决问题上边，佢到今时今日为止冇清晰表示过佢系唔主张呢样嘢，或者佢而家已经改变咗佢嘅睇法，佢唔主张呢样嘢。因为对于自决的解读呢，我们也看到过很多方面的解读呢，是将它和港独呢是理解为一个同一个主张的两种讲法的。为什么叫做自决呢？这样或者自决里面有没有独立的那个选项呢？所以这件事呢，我觉得呢，始终黄之锋要面对，如果他不能够清晰地表示他和港独的这个划清这个立场，或者是反对不赞成港独的话，他那个自决问题上面拖想拖到过关，我看就挺难了，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 选举公平性问题，胡丽云。 我想即其实在整件事件里面，大家都很自然就会看回黄之锋他自己个人的政治取态，来到去判断就是说今天这个的拖延，即是决定究竟给不给他入闸这件事。但是我也想拉一拉阔一点点的，就是说到其实这个这责任要推落去一个的选举主任那里来到去做这件事呢，也都是真的令到人就是即是强人所难。虽然事实上现在真的有个法庭的一个的判决书是真的叫做赋予了他们的权力来到去进行。但事实上就是我们真的细心想一想，香港的公务员即是民政事务专员，他们一群的即是资深的公务员，他们真的对于那个的政治的即是我不知道叫触觉又好，又或者是对政治那个的议题那个的警觉性，又或者那种的问题那个，究竟他们真的有多少是真的会有一个充分的能力能够可以处理得到呢？我真的都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你突然之间就是要一群一直奉行着这个的我不偏不倚履行着公务员应有的一个的中立的态度来对处事的一班人，突然之间要他孭上一个的政治的一个的取态，去怎样去分辨咩叫做自决，咩叫做独立呢样嘢咧？我谂佢哋真系会系辛苦。而事实上嘅里面，我哋亦都再睇一睇翻啦。喺过去嘅日子嘅里面，真系亦都有一啲嘅事例，令到呢一班嘅即系嘅选举主任、啲民政事务专员，佢哋要以一啲嘅报章嘅报道、报章嘅嘅评论，又或者一啲嘅网上嘅一啲嘅言论，嚟到去问翻一个嘅候选人，究竟你系咪真系独立派、唔独立派嘅时候，你亦都令到佢真系加重咗佢嗰个嘅压力与负担工作量嘅。你叫佢哋点样能够可以一五时三刻能够可以处理得到？再者，你话以呢啲咁样样嘅，可能我哋真系人都会有好多嘅一个嘅唔同嘅时候，有唔同嘅一个嘅情绪，而表达唔同嘅一啲嘅声音。佢表达咗就代表这个人是这样吗？我真系有好大嘅怀疑。今天你话及到即系黄之锋呢一个嘅事例，即我自己真系真心地去睇啊！我真系你俾咗佢入闸。他都不会说起飞得到什么东西，区议会能够做到什么东西呢？区议会只不过就是那几条街的里面，就是去处理民生的问题。真的讲俗一点，过去有很多的区议员都跟我说过，即是连家里面爆渠的都要去找到那些区议员来去处理的，他能够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呢？所以引致到相反，如果现在走来到去集了他，不给他去做一些真的很基本的民生的议题的一啲嘅工作嘅时候咧，再次令到香港成为一个个国际嘅大笑话。 國際的一個的聚焦點。這一個這樣的影響性，究竟我們的香港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是不是都想去看到這個問題呢？我很大的懷疑咯。 嗯，剛才呢胡麗雲也都提過一個問題，就是究竟判斷一個候選人的，即是他是不是一個參選人，他是不是獲得候選人的資格，是不是應該由一個應該是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去判斷。那現在呢選舉主任呢就是由民政事務專員他們去兼任的，他們就是首長級公務員的第二級 D2。 葉宗文你怎麼看呢？即由一個公務員 D2 的公務員去決定他們的參選資格，在今時今日是否合適呢？是否應該由一些另外的一些政治問責的人士去負責呢？ 我估如果跳过咗选举主任，另外再由其他人嚟所谓审查好、把关好咧，我估个问题就会更复杂。咁而家呢个核实选举人嘅身份或者呢个咩咧资料咧，系选举主任嘅法定权力，亦都即系民政专员啦吓。咁即系呢个咧，如果要喐咧，我觉得又要必须系非常之谨慎。你另外委任乜嘢人，佢系大家会觉得佢公正嘅。咁另外咧就頭先講，除咗選舉主任佢本人嘅呢個作為公務員應該有嘅一個衡量啊、水平啊，咁其實佢亦唔係話純粹靠佢個人嘅判斷噶，有好多法規可以根據嘅，譬如喺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公佈過嘅嗰啲人大公佈過嘅嗰個選舉候選人必須要符合乜嘢乜嘢。咁嗰啲後來亦都係適用於區議會選舉啦，即係你要符合咩誠懇、誠實、擁護基本法啊，係咪啊？有幾個前提啊，我一下都噏唔出啦。總之要誠懇、真正、真心、實意擁護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乜乜乜。咁呢啲有啲啊，同埋咧早一排嗰、那個又係眾志周庭嗰個案件嘅時候咧。法院咧係亦都個判詞裏邊咧，亦都提及到咧，即係選舉主任係根據乜嘢衡量嗰個參選人係咪誠實咧？佢係有呢個權嘅。咁樣嘅話咧，就係只係由於佢冇俾機會周庭解釋，所以個 DQ 唔成立啫。咁所以話咧，亦都選舉主任咧唔係話白紙一張，隨口噏邊個得邊個唔得，佢有規有法可以跟嘅。 嗯，咁啊，再补充一句啦，就係海怡西选区呢有三位人士係报咗名嘅，一位就係黄之锋，另外一位呢就係新民党嘅陈家佩，仲有另一位呢就係声称政治联系系民主派嘅林浩波。咁区议会嘅选举嘅投票日期呢就係11月24号嘅。嗱，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啦，我哋同大家讲另外一宗大家都相当之关注嘅新闻，就係陈同佳究竟呢係唔係可以去到台灣，或者最後會唔會去到台灣係接受呢個聆訊呢？電話號碼17231。 唔該，雲吞河啊？ 冇雲吞噃。 咁啊，墨魚面咧？ 冇面噃。 咁雲吞米咧？ 冇雲吞噃。 咁要魚蛋面咧？ 冇面噃。 乜樣樣都冇嘅，咁要雲吞面啦。 香港人始终都是喜欢吃云吞面。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私家滋味，今集食住细蓉大谈本地情。听晚9:05，港台电视31。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I'm very confident my colleagues in Parliament study this agreement that they will want.To vote for it. 新的脫歐協議回到來焦點就是在英國的內部， 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表明了不支持，最大的反對黨工黨亦都是說協議比文翠山的協議更加差。 高福慧、譚永輝、陸宇光，十萬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00，香港電台第一台。 人人都想有個安樂窩， 买一手楼有咩特别嘢要注意呢？ 睇啱地点、大细，然后俾钱咪搞掂咯。 冇咁简单，想知多啲买一手住宅物业嘅知识，就要留意逢星期三嘅手下流程全新环节《买一手楼高人指路》。除咗得到买一手楼嘅资讯，仲有游戏玩，有机会攞到丰富嘅奖品噶。 买一手楼高人指路，香港电台第一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联合制作。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邱艳有冇谂过点样可以参加自己嘅葬礼咧？ 你系咪想讲死嘢呢个机构呢？ 俾你估中添，创办人陈伟林今个礼拜会嚟同我哋笑谈死亡。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郭立春、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讲讲陈同佳啦，陈同佳咧因为洗黑钱罪而喺香港咧接受嘅即系牢狱嘅刑期咧就已经届满，咁亦都系出咗狱噶啦。咁过去嗰个星期咧，可以话就系就住佢究竟系咪去台湾嗰方面啊，投案啊，或者系自首咧，都惹嚟香港同埋台湾方面咧相当之多嘅一啲即系唔同嘅睇法啦，亦都咧系互发声明嘅。咁首先咧就系台湾嗰方面啦，佢哋之前就认为咧，其实香港都应该系有司法管辖嘅权力咧，系可以处理到陈同佳涉嫌杀人嘅案件嘅。咁但系咧，亦都系受到香港嘅律政司同埋政府方面咧就发出嘅声明咧反驳翻啦。咁后屘咧，亦都系就住陈同佳去台湾到底系咪可以俾佢入境嘅问题咧，似乎就台湾有几次即系唔同嘅说法啦。咁又到最后，其实台湾嘅陆委会咧喺星期二嘅时候，就表明咧，就将会派人嚟香港咧押解陈同佳咧翻去台湾。咁亦都话咧，就系会设一个单一窗口咧去处理佢嘅入台嘅一啲嘅手续问题啦。咁但系香港政府就随即亦都话啦，即系如果你嚟押解，即系你系唔可以嚟到香港执法嘅。咁似乎咧到而家为止，到底陈同佳可以佢就算系愿意，但系佢可以点样去台湾咧？同埋台湾同香港嗰方面应该点样处理佢呢件事呢？系咪可以透过官方渠道解决到，定系用咩方法解决到呢？都有一啲嘅悬而未决。嗱，点睇呢个问题呢？叶宗文， 我对于呢件事都觉得真系有一句说话：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陈同佳坐咗呢一个洗黑钱、盗用他人信用卡嗰个监狱，好似系大概系有冇七个月半年到啦，系嘛？当他入去的时候的香港和他现在回出来的香港就很不同，我想他是怎都想不到会经历香港会发生了这些事。现在这件事你说有没有关呢？他目前现在面对的情况呢，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回去那个修例那个问题上面。大家现在说这个事情 不是政治化司法问题，其实现在特区政府来说就是 要证明，因为冇呢个修例嘛，冇条例，冇修例，我唔可以喺度话执行呢个审讯佢有杀人罪，将佢交俾你。因为当日修例就系为咗要喺香港、内地、台湾、澳门之间咧，系建立一个移交嘅一个法例嘛。咁啊，当时后来一再宽松啦，譬如包括我记得，如果判死刑嘅系唔移交嘅。 一般嚟讲，死刑 系不移交。假如陈同佳呢个案件，假如台湾系会判死刑咧，咁特区政府系唔会移交佢。呢个系讲即系个修例，修例咗之后，咁结果修例而家就已经收回咗啦，唔系修例啊，系收回啊。咁样而家嘅情况就出现系冇例嘅情况喺度，即系因为喺九七回归嘅时候，特区同其他国家地区系建立咗呢个移交啊，或者呢个递界啊，或者系总唔知有呢、這个。是有立法的嘛、当时是特区政府是跳了中国内地、台湾、澳门这几个地区的嘛。所以不修例到今时今日呢，就出现陈同佳真的出来呢，你现在要叫特区政府按回好像移交这样的做法，你先再拉他审他，他在台湾杀了个人，然后移交给台湾，特区政府当然不做啦。 我使咩做啫？我冇得做噶，我而家冇法可依噶嘛。佢冇犯法啊，香港咁咯。 嗱，咁但系关于呢个个案应该点样可以处理咧？其实官方介入系咪一个最好嘅处理方法咧？电话号码18723，七点半新闻翻嚟继续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及警务处处长入禀高等法院，要求法庭颁下禁制令，禁止市民公开警员同警员家人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职位、相片、住址同社交平台账户等，并禁止任何人恐吓及骚扰警员及警员家属。高等法院经内庭聆讯后批出临时禁制令，有效期到11月8日。原告是律政司司长及警务处处长，被告是非法公开警员个人资料的人士。律政司指出，恶意起底并非法公开警员个人资料的人士对公众构成滋扰。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警长，他涉嫌在香港警察学院监督一班30名受训警员时收受利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和欺骗，涉款共25万，被告获准保释，下星期二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以待案件转介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虚假地向30名受训警员表示，各人需要支付6000元购买上一班受训警员留下的多项文具和设备，以及支付共60000元租用专业设备制作纪念相册。被告又涉嫌唆使他们经他购买手提电脑而图谋私人利益。英国国会上议院通过无约束力动议，呼吁英联邦国家给予香港居民第二公民身份。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外国议会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政府发言人说，中英联合声明所在国家对香港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已落实，并体现于基本法，在基本法中予以规定。回归以来，香港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实。发言人又说，保障人权和自由属于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特区政府十分重视人权和自由，亦必定全力维护。欧盟原则上同意英国延迟脱欧，但对再延迟的时限未有共识，下星期开会讨论。欧盟27个成员在布鲁塞尔开会，首席谈判代表巴黎耶会后透露，原则上同意英国延迟脱欧，未来几日再讨论。外电引述消息说，部分欧盟成员国表明，除非英国国内的投票可以清楚表达立场，否则反对将期限延至明年1月31日。较早前，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如果国会议员同意提前在今年12月12日举行大选，会给予议员更多时间辩论和审议新版脱欧协议。而提前大选的动议计划下星期一表决，需获下议院2/3赞成。约翰逊多次表明要在今个月底如期脱欧，但由于国会未对他的脱欧协议进行表决，他需按国会早前通过的决议向欧盟提出延期脱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除有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晚天气转凉。现时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啊。咁啊，讲到咧，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近住顺德中心嗰度咧，曾经系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对出嗰度。咁啊，虽然意外系清咗场，但系咧个车龙都非常之长嘅，去到东区走廊近住北角码头噶。因为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由顺德中心一路去到东区走廊北角码头咧，都系慢车嘅，咁亦都系因为呢宗意外事故影响啊。中环湾仔绕道西行线，即系去西环方向啦，要实施间歇性通车。 九龙方面咧，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九龙货仓对开就有意外，龙尾近宏天广场。至于新界咧，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嗰段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塞车。龙尾去到上水扫管埔路。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仲系比较多些少少嘅。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下角道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好翻好多啦，龙尾只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塞到落山道，启德隧道去尖沙咀同埋红隧方向继续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就近住浸会桥面嗰段咧就有啲塞车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都是很繁忙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嘅。咁啊，九龙一般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呈祥道荃湾明爱一带就仲系塞车，因为之前嗰度附近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咧意外亦都系清咗长一段嘅时间，咁但系咧都系塞车啦。咁啊，慢车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嘅。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亦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启程村，反方向咁啊沿住太子道天桥啊，太子道西天桥去观塘，近住新蒲岗一段咧，亦都系多车噶。啱啱收到消息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就有意外事故嘅，咁啊龙尾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而家就塞到去码头。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啊！咁啊，虽然清咗场，不过都系挤塞噶。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吓，应该系将军澳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嗰度，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但一带仍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咁啊，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提下大家啦。港铁各线咁啊，除咗呢个机场快线啦，咁啊今晚嘅服务咧就会提早喺11点结束，而机场快线11点起至到尾班车咧，只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嘅服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咧只系俾踩单车嘅人士使用，行人喺单车径无论行定系跑步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精灵一点互动环节，你问我答。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都有专科医生解答听众问题。 十月份的你问我答，请来皮肤科专科医生和大家分享转季皮肤痕痒的问题。 听众如果有相关问题查询，可以电邮至 health@rthk.hk， 邮寄至九龙广播道30号，注明精灵一点收，又或者在节目期间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 医生驻场，你问我答。 旅游乐园。 榴莲，我哋啱啱喺英国结完婚咩？ 嗰个想结婚嗰个系我啊！我啱啱去完英国参加我表弟嘅婚礼啊！ 吓、啊，原来系咁啊！ 跟住仲同屋企人整咗一次好玩嘅自驾游，由英国自驾到苏格兰，再坐埋廉航玩埋捷克啊！ 仲知道你第一次喺欧洲住民宿，一定有 tips 同大家分享啦、 啊！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仙奴欧海星， 今日我榴莲一齐分享呢一次 英国苏格兰捷克之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咧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頭先就講到咧，陳同佳啦，係咪可以去到台灣嘅問題啦？因為佢係有一個涉嫌殺人嘅呢、這個嘅罪名，呢、這個咁樣嘅嫌疑喺度啦，涉嫌殺人啦。咁但係佢喺香港咧，由於佢嘅洗黑錢罪已經係刑滿出獄啦，咁所以佢喺香港咧其實係一個自由人嚟嘅。咁啊，台灣嘅陸委會咧，尋日嘅晏晝又再舉行記者會啦，咁就話咧，台灣嘅刑事局同香港警務處已經建立咗一個專案聯繫嘅管道，亦都係澄清咧話佢哋俾香港政府嘅公函咧就冇押解嘅字眼，只係表示咧就帶回嘅啫。嗱，咁啊，胡麗雲，即係成件事到而家為止，其實係咪好似都好？多嘅，你點樣評議呢？入面係咪好多唔同嘅政治嘅考量、政治嘅計算喺入面啦？ 我諗其實喺今次呢個個案裡面咧，更加係即係讓人去認識、明白、感受得到嘅，就係話到即係嗰個政治凌駕於呢一個嘅法律。而呢個政治凌駕於法律，坦白一句，唔單止係香港，台灣亦都係。如果大家仲有依稀嘅一個嘅記憶嘅裡面，當呢件事件發生嘅時候，台灣政府嗰方面咧，係曾經數度向香港政府嚟個要求要人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就話到香港政府冇去理佢哋。咁跟住最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到，大約係唔知係到七月嘅時候，即係舊年嘅七月嘅時候，佢哋就即係台灣嗰方面就走嚟要求佢，就話到你哋即係香港政府，你提出要求司法協助，我会接受。即那个由主动变为一个被动式来到去处理这个个案的时候，很难令人不去联想到的就是个主权那个的重要性是不是可以凌驾于一切，而引致到就是一些的民生问题，甚至一些的公义的伸张，就是可以去抹杀呢？我觉得这一样东西是令到人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政府哪管哪一个政府都好，你们要去争什么的地位都好，你们或者要去证明自己的能力怎样都好，但都请你真的要去小心谨慎，明白一样东西，你都只不过是一个公仆，你是一个的人民，即是委予你有一个的权力去管治一个地方的一个的公仆，你所有的所言所行其实你都应该以一个的公民的利益为最大前提咯。所以我觉得在今次这件事件的里面，其实真的坦白一句，我们这些旁边学真的好像摸花生，看的东西是看什么，不是或者是个人那个的出来之后那种的认错那么简单，然后你就是看住就是说到现在政治怎样凌驾于司法公正呢样嘢咯。 咁我哋亦都密切留意住啦，究竟呢件事系点样发展啦？因为终究即系亦都咁讲，陈同佳而家系一个自由人嚟嘅，咁佢其实系有权决定佢自己嘅行踪啦。咁究竟台湾同香港嗰方面会点样继续跟进呢？有机会再同大家倾一倾啦。 科技变迁得咁快，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 以前可能即係有一種專門嘅技能咧，就可以一生嘅 career 都係靠嗰樣嘢。但其實咧，我覺得呢個世界咧係一個轉變緊嘅世界，同埋呢個轉變係越嚟越快嘅。即係有好多其他嘅工種咧，佢會變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尋求咧與時並進。 留意今個星期日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大學堂， 中大工程學院教授蒙美玲會繼續同大家探討電腦教人腦。 嗰陣時都好興嘅，你話唔話得事㗎？我能夠打完個電話話得，咁咪就話得事咯。佢話唔得，咪唔話得事咯。 由 AO 到公職王， 其實我嘅感覺就係我哋而家嘅藝術水平好高，吾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佢係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黃英偉博士。 咁香港係反彈得好快，不嬲都係知道點樣去應對一啲突變。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車淑梅。旧日的足迹， 陈同 惩戒，决定刑满之后就会去台湾自首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他刑满出狱，我们见到的现象就是未能够可以伸张正义。我相信他一定经过了很详细的思考，因为毕竟都是一个年轻人，思考之后他有这个决心去自首，我觉得都是为这件事提供了一个相对令人释怀、相对令人欢心的结局。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一八七二三一直播室咧，继续有胡丽云同埋叶中敏喺度噶。嗱，想讲翻咧，系过去嗰个星期日啦，九龙嘅一个即系反修例游行啦。咁当然呢个游行就冇获得警方发出嘅不反对通知书啦。咁但系咧喺成个过程当中咧，当警方去驱散人群嘅时候，系出动咗水炮车嘅，而水炮车嘅蓝色水咧，亦都系射咗去宗教建筑物，包括咗九龙清真寺啦，仲有。就是圣安德烈堂啦，亦都是射中咗嘅。咁由于佢系射咗去九龙清真寺啦，都引起咧相关嘅即系社区啦吓，有好大嘅震动。咁亦都咧系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啦，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咧，亦都系去过九龙清真寺咧，同佢哋嘅教长会面啦，并且作出道歉嘅。咁但系咧喺个事件当中啦，其中一位被呢啲蓝色水射中嘅印度协会前主席武汉咧，虽然就系已经警方系有去即系同佢系打电话去致歉噶啦，咁但系咧阿武汉咧亦都系话，即系虽然佢系原则上有接受到啊特首林郑月娥同埋警务处副处长嘅邓永强嘅道歉，但系佢就绝对咧强调绝对唔能够接受咧警方喺记者会上面嘅解释，亦都强调咧当日喺清真寺出边嘅唔系示威者，警方嘅说法咧去形容系废话，咁所以咧就去到投诉警察課作出一個正式的投訴嘅。嗱，兩位在整件處理今次事件當中的過程咧，大家看到啲乜嘢咧？特別就係香港，我哋號稱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啦，亦都係擁抱住多元文化啦。咁但係實際上，我哋對於即係唔同嘅多元文化，今次事件反映出嚟，我哋係咪真係咁能夠認識到呢個同埋擁抱到多元文化咧？胡麗雲。 其实讲笑话啦，呢件事件发生嘅时候，我身边有一啲嘅朋友都即时喺度，大家喺度讲笑话。原来呢一个嘅伊斯兰教系咁劲嘅教，大家都就系话要改信呢一个伊斯兰教，咁就能够可以有一个某程度上面好似有一个嘅地位啦。不过呢啲讲笑嘅啫。但系即系我谂事件嘅里面，其实嗰个嘅我哋见得到，即系个政府其实都好警觉性于呢一个嘅。这个宗教的类别，那他那个的警觉性是源于是不是真的因为很容易就是联系得到，令人想起就是新疆的一个的伊斯兰的人的问题，定一话是因为就是这个的国际间的里面的报道就是说到哇这个这样的行为，而令到个政府要急不及待嚟到去進行一啲嘅，你話去真情定抑或假意嘅一個嘅道歉咧？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即係唯有係即係政府佢哋，包括就係林鄭佢自己先至知得到咯。但係我覺得佢依家今次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又做啲又唔做啲，做啲又留翻啲， 做啲唔做即係冇做咩啊？ 即系嗱，佢净系向呢个清真寺嗰度嚟到去道歉啦，但系佢亦都冇忘记，佢亦都忘记咗嘅。佢周边其实都仲有呢个天主教嘅一个教堂嘅，亦都有周边嘅嗰一啲嘅食肆啊、市民啊等等嘅一啲嘅，佢事后都有作出嘅唔同嘅一啲嘅投诉或者受咗嘅影响。佢现在只系即系叫升高勾咗，就系话到呢一个嘅清真寺，而去漠视咗其他嘅时候咧，你咪又系俾人一个嘅口实，你咁样系咪叫大细超咧？点解唔系咁一视同仁嘅咧？唔好讲到话咩七二一啊、八三一啊呢啲咁样样嘅事件啦，净系单单讲个讲嗰日嗰个地点咧，你就已经系即刻又系俾人有一个嘅口实，就系话到你做嘢唔公平。嗱，呢个佢做嘢唔公平，大家都已经系。 有很多的一些例子可以羅列了出來，但這個是那種急不及待的一個的行為，連警方都要去這樣做的時候，令到大家就會即刻來到去做一個的比較，究竟你對公平這個的字眼，這個的定義，你是怎樣去拿捏呢？就會有一個這樣的，出了一個 我自己個人覺得一個是非常之有問題的一個 message。 嗯，葉詢文怎麼看？ 我覺得整件事來說呢，第二天特首同埋处长即刻登门道歉咧，我觉得呢个做法咧，算系呢次事里咁耐几个月里边做得比较 最好嘅事啊！ 系啊，做得算系及时，真系唔好啊，真系唔得噶。因为呢个问题咧，宗教问题系好敏感，好敏感。即系我可以举一个好少嘅例子，我唔讲边张报纸，曾经有一个我哋啲行家报纸登过一篇小小嘅旅游文章。是在回教地区、伊斯兰地区提到猪肉，当晚就是香港，在香港话呢件事，就是有可能就是你啱啱讲嗰个协会啊，定系呢个教会方面啊，佢哋就上去，真系几十人上个报馆，你点样办？哇，真系唔系讲得少嘅。咁呢个并唔系有啲人话啊够恶啊咁，咁啊恶可能系恶啊，睇恶好唔恶又好啦。宗教呢样嘢咧，你真系要好小心，系唔可以冒犯嘅。咁呢次喺呢个事件咧，我相信嗰个水就系无心之失嚟嘅啫，水跑车系咁肥去边，你知道行到去边啦。有时咁无心之失，但无心之失你都要重视。 嗯，但睇到个水炮车嗰阵时系停咗落嚟射水嘅，如果根据影片所， 佢又行下停下嘅，度度佢都系咁嘅，可能唔知系咪一个操作嘅问题啦。咁啊，总之咧，咁就做咗啦。第二日呢个即刻呢个特首同处长上去道歉咧，我觉得呢个做法系必要嘅，系啱嘅。我及时稍微将件事咧系控制，即系降咗温。如果唔系呢件事一炒作咧，系可以搞到好大嘅。即如果在一个地区已经在这么乱的情况下，再将种族宗教的冲突都激化它，我说的后果呢，即 是很可能很不堪设想。但另一件事呢，我就还有留意到刚才艳萍说记者招待会上面警方的讲法是引起他们部分人士不满。这个事情呢，是由于有一位警方人员是讲到我们那天是去保护清真寺的。这个讲法呢，就被即是有人士蓝色水射中那位毛汉先生呢，就觉得不是不认同。 毛汉出简令下去不认同。 是的，前主席他不认同。但其实呢，在这个之前呢，一直都有一些发生呢，是有一些话所谓非华裔人士参与到一些暴力里面的。咁亦都前一日未發生嗰位邊個民陣岑子傑係被人斬傷啦。當時我見到報道咧係好強調非華裔呢個所謂刀手啊，即係咁，所以咧當日咧就話有人話要去裝修重慶大廈。 嗯，啊，這個，所以做一啲襲擊嘅行為啦，破壞嘅行為啦。 咁你所以即係你話有冇存在警方係有係佢啊嗰位警員嗰位警司講得出嚟係保護呢個伊斯蘭教廟教廟咧？我覺得呢個亦未必係假話，因為之前係有人話過要去裝修重慶大廈，亦都講過係 破壞 啦，係啊。所以呢件嘢咧就大家都要，我諗。唔好再咩啦，呢件事应该平息。 嗱，毛汉柱简宁佢就係印度协会嘅前主席嘅，咁当然佢就话即係对于警方喺记者会上面讲话保护清真寺嘅说法呢，佢唔收货啦，即係佢话你咁样讲系咪即係当咗呢企喺清真寺嘅佢哋呢就係一个示威者，咁所以佢要射水去保护清真寺呢咁样。咁头先胡丽云亦都评论过啦，即係如果警方系向毛汉柱简宁佢道歉嘅时候，咁其实会唔会系亦都对于其他被射中的建筑物或者其他的商店等等，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个一视同仁的对待呢？但另外一点呢，我也想提出就是那讲呢，就是刚才提到多元文化的问题。因为前一晚当警方的人员即是星期日的夜晚入到去清真寺的时候呢，都是被批评到他那个衣着究竟是不是符合到相关的宗教呢他的规定。就算第二日呢特首去的时候去批了一条的 披肩去。咁但我事后见到咧，有唔少一啲即系熟悉不同宗教或不同文化人士，亦都即刻咧喺个社交网站入边咧铺翻咧，譬如外国嘅一啲嘅元首嘅配偶啊，或者系重要嘅人物咧，去到其他一啲伊斯兰教嘅地区嘅时候，或者伊斯兰嘅一啲嘅宗教建筑嘅时候，佢哋系点样？由佢嘅衣着咧，去代表佢哋对嗰种宗教嘅尊重。咁呢样嘢你又点睇咧，胡丽云？ 我自己觉得咁样样啦。你讲及到就话要求有一个系非常之恰当嘅一个嘅衣着呢一个嘅需求嘅时候咧，我觉得会系即系就真系有唔同人有唔同嘅讲法。我自己即系过去都认识咗一啲嘅新疆嘅一啲嘅伊斯兰嘅朋友，佢都同我讲及到就系话，其实随着嗰个时代嘅转变咧，即系都会有一啲好多嘅一个嘅嗰个传统嘅文化上面咧，系会有一啲嘅因时而有一啲嘅变动嘅。引致到嘅就系话到究竟系咪一定要搂住条头巾，又或者一定要着长袖衫遮晒自己嘅身体，皮肤嘅部分呢等等嘅嘢咧，可以系咁嘅。但亦都可能咧，有一啲嘅地方佢哋觉得冇咁样样嘅必然性嘅需要。但系你正话讲咗一个好好。喺好多嘅外國嘅一啲嘅即係所謂一啲嘅政要嘅人物，佢去進入呢啲咁樣樣嘅參與，可能即係涉及到一啲嘅宗教嘅一啲嘅 宗教場所啦， 場所嘅時候咧，佢哋都寧願寧緊莫鬆呢一個咁嘅態度嚟對處理嘅。呢一樣嘢就係涉及到就係話到究竟嗰個當事人佢自己係對呢一個嗰個嘅態度，佢個重視程度係點樣樣？有陣時我哋著得去宁愿是一个的高度的要求，而不是说一个的低度的要求，都是一种的希望向对方来表示一个的尊重。 嗯， 是这么简单的。而不是说就是想要去羞辱对方。我相信今次 的所有人他要去即时走去来到去做出一个道歉，他都可能都是想去表示一个的尊重。但那个尊重程度又是做些不做些，做些留返些。你要去做的时候，他身边一定有很多人，譬如这个协会的人都可以给到很多一些的资料他。究竟应该怎样为之一个的最 proper 的一个的。 合适的衣着。 最合适的一个衣着等等。 或者合适的处理。 但似乎就是说到是不是真的啲人唔肯讲俾佢听，定因为讲咗俾佢听佢唔去做咧？呢、這个又系一个嘅问号嘅。反之，我会好觉得嘅就系，我都依然系睇翻嗰个水炮车嗰一啲嘅驾驶员，我敢相信咧，可能真系无心之失，因为真系咧，佢哋能够可以学习嗰操控嗰个嘅时间唔会多。但系我甚至怀疑，其实佢哋知唔知得到呢个宗教嘅仪式喺当中嗰个重要性咧？我怀疑真系唔知道。咁所以引致到嘅就系话到宗教嗰多元文化呢一样嘢咧，香港政府系需要去加强咯。 好，最后咧剩翻少少时间，就想讲一讲咧政府嘅纾困措施。首先就系有20亿元咧系针对运输同埋零售业界嘅纾困措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针对咧旅客嘅，每一位接待入境过夜嘅旅客咧，旅行社可以获得120蚊嘅鼓励，出境旅客咧就可以获得100蚊，每间旅行社咧以500个名额为限，最高咧可以有60000蚊嘅现金鼓励估计咧涉及到850000名嘅旅客嘅。嗱，好快，即系有一啲人就评论话120蚊同100蚊其实好少钱啫。吓，叶中文点睇咧？吓， 我都唔系几识点睇，我觉得好似好搞笑咁。唔知嗰100蚊、120蚊里边嗰啲行政费又唔知要几多钱落去。即系我觉得咧，可以有一啲。一定应该有一些纾困措施的，但是可以做得就是这个简化一些，你逐个人投诉又要报又要一个人给回你120蚊，还有行政费，即所以很多东西呢就是揸车的就是入一公升气就给俾十蚊啊，一蚊啊，一蚊就好似啊， 汽油啦， 唔识计啊， 汽油嘅奖 励，即系总之咧，我觉得好多时做嘢咧，唔好咁琐琐碎碎，唔好咁样去咩，你系资助嗰个行业咧，就俾一啲即系完整啲嘅措施咯。 呢个公共运输就系的士同埋红色小巴咧，入石油气每公升有1蚊嘅宽免嘅。 我自己就好觉得咧，就算你做几多一啲咁样样嘅小恩小惠咧，你都唔能够可以令到个市民去平息得到嘅，就系话到佢心中一直嗰个嘅渴求，同埋今次呢个运动嗰个嘅核心嘅问题，所以引致到你不断用钱嚟到去冚过或者去。 去改變咗嗰個嘅焦點咧，其實只不過就係治標而唔能夠治本。 佢係幫助你解救呢個你經濟嘅困境嘛？你依排做生意做得唔好啊嘛？ 係啊，佢係幫助，只不過嗰剎那嘅問題咯。但係呢啲咁嘅經濟嘅困境，其實經常性都會有出現，甚或至嘅又唔知道幾時又會有呢啲咁嘅一場嘅運動又再出現嘅時候咧，亦都可能又會再出現翻另外一個嘅經濟困境。咁你沒完沒了就係話到經濟困境就係即係一個十個煲九個蓋一個咁樣嘅狀態之下，你根本你唔係長治久安嘅一個嘅處理手法咯。 咁啊，補充一下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咧，連同財政預算案同埋三輪嘅紓困措施咧，總共係涉及600多億嘅，咁都要留意一下。跟住繼續落嚟，政府仲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嘅措施啦？咁亦都預告一下啦，聽朝早咧8點到9點嘅星期六問責將會請嚟飲食業界嘅議員啦，同埋咧係嚟自旅遊界嘅相關人士咧講一講咧，而家嘅市況同埋政府呢啲紓困措施到底幫助有幾大嘅？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